不得关上眼，喜欢再睡早一点，把你仔细想一遍，尽管距离太遥远，你不在身边，我只相信爱会超越界限。 我翻遍所有字典、 oh, yeah. 我追遍所有语言， 想你想到不能免言，想念、 oh, 为你欣赏纯白想念，欣赏我纯白思念，就算不能见面，依然陪在你身边。为你欣赏纯白想念，欣赏我纯白思念，解不开的线是我的想念。 我看着相片，看着幸福的昨天，在我对面转圈，好像停赶了时间，记忆里无瑕的脸，你就是焦点，我挑着光圈舍不得眨眼。 我放遍所有字典、 oh, yeah. 我就遍所有语言， 想你想到不能免言， 清风吹飘雪，渐厚鞋踏破路湿透，再看遍远远青山吹飞水，夜流曾独醉并消瘦，把思绪抛却似虚如真，心愿内旧梦复浮沉，一心把生关成别与酒同饮，焉知那笑眼藏泪印。

的起伏，有了你的关注，从此不再孤独。我忽然间想哭，眼泪它幸福的涌出，多少个你在人海用爱给我力量，你就像一道光，把我的心点亮。多少场风霜雪雨后，天依然晴朗，我不慌也不忙，只要能和你分享好时光。多少个你在人海用爱给我力量，你就像一道光，把我的心点亮。多少场风霜雪雨后， 我不忘怀，谢谢你给我的温柔。

心痛苦没法去补救，若再不归家找不到借口，凝望你眼睛有更深感受，痴痴放弃亦未能够。 城市每天在下雪，仿佛在嘲笑我现在的心很冬天。这是第几遍，你口中的快乐要我成全，你每点头说抱歉，我却挥手说再见。 我们聊着天，我 真的可惜了昨天当时拍的好多照片。一天累积下一年，我们爱的手臂现在都变成纪念。若有机会再聊天，我的心会藏很远。朋友简单的聊天，希望会有那一天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。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油的。 渴望，渴望。又或许，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她开的车，听她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马来西亚猫山王榴莲，水果中的黄金品种，榴莲迷的终极上网。 跟团拍类，自助快盘，下载六人游 APP， 到猫山王原产地，山明水秀的马来西亚，来一场榴莲自助大餐。 你

酒啊，不醉不罢休。

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。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

家门口。啊，爱你一万年，

像春风那又走， 亲人说：“我回来喽！”大家好，我是王心凌。